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，听资讯。 来自环保部门最新的通报，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依然有部分工业企业没有安装污染治理设施，存在着违法排污的现象，有企业的污染治理设施呢不正常运行，无组织排放严重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证实，目前我国南北方都进入到了流感的高发期，而最近几周的门诊和急诊的报告流感病例也高于过去3年的同期水平，而且依然有呈现上升的趋势。中国人民银行更新的官方储备资产表显示，截止到2017年的12月末，中国12月外汇储备为31399亿美元，较11月末增加了206亿美元，实现了连续11个月的增长。延庆、门头沟、房山等地区陆续出现了降雪天气，但是整体较弱，全市呢依然没有迎来初雪日。而从去年的11月以来，北京以西北气流为主，不利于暖湿空气的输送，水汽条件也不足以使北京形成大范围的降雪。世界内最大的滑雪场鸟巢滑雪场正式对外迎客了。那经过了半个月的试运营之后，第9届鸟巢欢乐冰雪季也是全面亮相。根据了解，包括滑雪场在内的所有冰雪季场地预计将会开放到3月初。360浏览器最近发布了2018年春运预测报告，2018年的春运旅客预计会突破30亿人次。今年春运购票难的形势呢，比往年有所缓解。一方面，铁路整体运力大幅度的提升；另一方面，学生流、务工流和白领流将不会出现严重重叠的现象。2018年天象剧场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，诸多的天象大片呢也即将扎堆上演。根据天文学家介绍说，2018年的天宇将会出现2次月食和3次日食，其中2次月全食和1次日偏食，我国境内均可见。在炸弹旋风暴风雪袭击到美东之后，气温持续下降，美国东北部的部分地区甚至将会比火星的表面更冷，皮肤在空气当中暴露10分钟就有可能会被冻伤。 你以往爱我，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， 谁能代替你地位，想当初太智慧，将真心当是艺，当光阴已渐逝，方知它珍贵。你已有衣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爱我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， 谁能代替你地位，教我教我恋爱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 Thanks Thanks

进这火堆，但愿无怀甜梦里，还是让我去面对，尽管加上我的罪，丝丝温馨的发堆，我愿来占据。如倒影水中的鲜花，只可看看未能摘去，如飘于风中的花香，去去渺渺淡然逝去。然而让我见着你，不想多次去躲避，风风雨雨我都不畏惧，但求共聚。这个深夜里没法可以安睡，我看天空洒泪，任寒风吹，冰冷的梦里没法跟你相聚，也许心里的泪未能抹去。 九六九公益主张，九六九公益主张，公益主张。 宝宝往前走，迈腿，一，哎，二，迈腿，好。 五十年后，还是这对母女。 妈，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！ 嗯，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。 哎， 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， 好好好， 然后再挪腿。 嗯， 好，对。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，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人生路。 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。 人字两笔，一撇一捺，这两笔却内涵丰富，哲理深邃。一笔写成长，一笔写衰老，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。一笔写快乐，一笔写烦恼，快乐烦恼形影相随。一笔写付出，一笔写收获，一份付出，一份收获。一笔写权力，一笔写责任，权力责任两肩挑。一笔写前半生，一笔写后半生。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。写好一个人，只需两笔；做好一个人，却要一生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随着高晓松母亲的那句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”走红之后呢，最近“诗和远方”已经成了很多人2018年的生活目标。而要真说到把“诗和远方”做到极致的先驱者，那就不得不提到三毛了。在刚刚过去的一月初呢，也是三毛逝世27周年的忌日，在社交网络上又掀起了一股怀念的风潮。人们喜欢三毛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，但是有人感动于他和荷西的爱情故事，也有人向往他永远在路上的这种生活方式。当然了，也有人沉迷于他的诗歌、散文和歌词。三毛的文字和他本人一样，充满了浓浓的浪漫主义色彩，哪怕是在今天，也依然符合大多数的女性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。哪怕是我们真的不能做到像三毛那样的洒脱，想爱就爱，想走就走，至少呢，我们可以在他的诗里感受到一份肆意、天真和疯狂。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。那今天想要分享到的是歌词里的洒脱。

笑容和青山相映，让我的心感到宁静。西山在这九月的下午成为了我的小遥想，这个秋天和以往不同，也是人生里的初次。放下渴望生活的心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，简简单单的为你歌唱，阳光照在冬天。 女性朋友买了新鞋新包，也许你会羡慕，听到同事换了新房，你也会羡慕。但其实呢，我觉得你不必去羡慕那些风光无限的人，因为他们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都曾经孤单无人陪伴，害怕的时候无人保护，无助的时候无人伸援，甚至劳累的时候无人依靠。渐渐的，他们就长成了现在坚强又独立的样子。今天969，我是周周。与其说你去羡慕那些别人的无限风光，倒不如自己去争取你喜欢和想要的东西。也许每个人都有一段无人问津的时候，而这一段时间就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，也是为了给你充分成长的时间。 是真的。

顺顺利利，安康幸福。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 2018新年快乐，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.9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969。 969精英爱听榜， 爱你一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，拉近地狱的平面，静静的想念。 深深叫着夏天，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，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 我想你看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，听资讯。 来自国家质检总局的消息，2017年质检总局对于20000多批次的产品展开了监督调查，产品批次的合格率为91.5%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世界黄金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，截止到2017年的12月，全球官方黄金的储备共计33726.2吨，比上月增加了近0.7%。中国、美国等国的黄金占外汇的储备比重均有所上升。2017年，我国政策性信用保险年度承担的金额达到了5246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11%。面向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承保金额达到1298亿美元。证监会的消息，A股2017年共上市437家，全部上市的公司已经达到了3468家。而根据预测称，2018年的 A 股 IPO 依然会保持活跃，但是节奏会比2017年有所放缓。受近期持续低温大气的影响，在黑龙江的新海湖出现了大约20米高的冰墙，错落有致，绵延了几十公里，远远望去仿佛一座冰雪长城。代驾软件易代驾宣布上线了易代喝的服务，该服务上线至今已经覆盖了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全国的1、2线36个城市，但是有不少的声音对于代喝酒服务心存疑虑，带人喝酒呢，可能会面临一些人身健康或者是安全方面的隐患。因为被爆出芯片存有安全漏洞，英特尔公司目前在美国已经面临至少3起来自消费者的集体诉讼。香港统计局日前发表香港人口趋势1986到2016报告显示，香港女性嫁给内地男性的数字从1986年的675宗，激增到了2016年的7626宗，升幅达到了11倍之多。有业内人士预测，随着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，港女北嫁的数量还会持续的增加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祝你上天留着金地，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，青春嫩绿的鲜明，白夜装着傻的光影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其实上线的电影还蛮多的，但是我最喜欢的动画电影要数《寻梦环游记》了。可能大家在电影院里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被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但是我的哭点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。我不是因为感人的亲情，也不是因为男孩对于梦想的这种追逐，而是因为音乐的力量。

呼吸的天空，告别蒙了一层纱，忘了我是谁，困在那一段时差，将我留下，也许能逃过遗憾和挣扎，愿意是爱成了握不住的手中沙，放不下你冷笑中有一丝苦涩的牵挂，如果重新开始需要用什么代价， 要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奕迅。陈奕迅可以说是香港主流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了，被外界誉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。他也因为流行曲被很多人所认识，而在成名之后他又用音乐改变了人们对于流行音乐的想法。他可以把一首歌呢完全的吸收消化，然后用自己的方式直接表达诠释这一首歌的含义。但是在陈奕迅的歌当中，我最喜欢的 K 歌之王算是他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了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，《K 歌之王》。 我以为要是唱得用心良苦，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。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，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，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，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，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，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，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，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，只想你明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，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，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，至少还有你哭，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，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，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，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，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，让我断了气添了心爱的过火，一回头就找到出路，让我成为了无情的 K 歌之王，麦克风都让我征服，

想念。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，永不改变。 爱你一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。 飞越了时间的曲线，拉近你的平面，想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今天要说到的话题洒脱这个词呢，是一个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并不简单的词。成熟的人或许现在都有这样的标志了，就是对于事情呢，你无法从表情去判断他的想法。年轻的时候或许所有的表情都会写在脸上，但是越长大越发现这些表情慢慢的都会变成心里的想法，藏在心底，而表情却看似很淡定。可能长大了之后很多人学会了伪装，但是总有一些细节会体现出你现在的状态。比如说前两天刷了屏的网易云听歌日记，这一些单曲循环的歌曲帮我们留下了生命里那些难忘的片刻。那不知道2018年我们的单曲循环播放最多次数的歌曲又会是哪一首呢？ 来不及再哄

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，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。 好吃， 特好吃， 觉得还不错。我排了一个小时，马上就要到了。 口感蛮顺的。 老板，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。 你的美食地图， 969实力派。 要说到治愈心情、一吃就见效的东西，我想那大概必须是属甜点，没有之一了。精致的外观，诱人的香气，甜蜜的口感，分分钟呢都能从嘴中一直到心里都舒畅起来。我一直以为呢，心情不好吃甜品是寻开心，这也是大部分人的心理因素。但是没有想到吃甜品会开心，真的是有科学原理的。心情糟糕的时候，你的心和身体都是需要甜品来慰藉的哦。969实力派，我是周周，今天一起来说一说甜对于情绪的影响。吃东西本身呢会产生一种快感，咀嚼呢也有助于缓解紧张的情绪。心烦意乱或者是心力交瘁的时候，脑部最需要的就属糖分了。这个时候吃别的食物，像脂肪、纤维素都不能够转化为糖，而一些甜食像冰淇淋、蛋糕可以直接转化为糖分，从而迅速的缓解你伤心的这么一个症状，满足了脑部的能量需求。那除了生理上对于甜食的追求之外，其实心理上很多甜食更是大部分人的心头好。多数的甜品都有美丽的外表、细腻的口感，还有甜蜜的味道，让人非常非常的喜欢。有些人认为吃糖果、甜品、喝甜的饮料感觉非常好，有一种甜蜜的回忆在其中，甚至有的人还会上瘾哦。除此之外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人体还会缺乏 B 族维生素，吃一些甜品、碳水化合物可以促进 B1 和 B12 的摄入，这会对于精神上有一些安慰或者是满足。而根据外媒的研究发现，甜食还可以刺激大脑释放脑啡肽。脑啡肽是一种神经递质，对于调节情绪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说了这么多有科学依据的东西，似乎爱吃甜食的朋友们又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。那吃甜食固然可以治愈心情，但是通常我们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很容易放纵自己，比如说一吃就过量，没有节制的吃甜食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了，是很容易导致发胖等问题的。只有有节制的饮食才是最健康的获取快乐的方式哦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969实力派为品质餐厅代言。如果您有列强推荐的菜品或者是值得炫耀的美味，我们也期待你能够加入到969实力派当中，和我们一起发声。我们能做的呢，就是为商家招募最有品质的食客。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，或者是想要参与节目为餐厅做宣传，欢迎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。96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Yeah.